2022年8月24日，马鞍迅速靠近珠江口，天文台正午至下午2时发3号信号。 广东省将港生纳入人民关怀通道，以特别配额北上。 新增6654宗确诊，多10名患者离世。 欧盟报告指，欧洲面临500年一遇干旱，影响航运及发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欢迎大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千禧年代》嘅。今日嘅讲下靶场消息啦，由今日上午8时至到晚上9时，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因为受到通关或者隔离嘅設施咧限制影響咧，部分要去內地咧升讀大學嘅香港學生咧，咁就係或佢咧未能夠預期嘅翻到內地嗰度開學啊。尋日教育局咧就宣布咗一啲便利呢一批學生入境去到內地嘅一啲措施啦，就話有需要嘅學生咧可以喺星期五之前咧係做一個網上登記嘅安排咧，係優先入境內地，包括一啲咩措施咧？譬如話廣東省政府咧將香港學生納入陸路口岸嘅人民關懷通道。另外都會增加經深圳或者珠海入境內地的本地學生名額啦，隔離酒店的名額都會相應調動。航空公司方面咧，都會係增加由香港去到內地城市的一啲航班啦，並且會安排咧本地學生咧經特定的途徑咧可以優先訂機票嘅等等，有不同的措施嘅。詳情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教育局副秘書長李宗善，早晨。 早晨， 早晨，李宗善，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就住呢一啲學生嘅情況啦，翻唔到內地咧，因為種種嘅隔離設施啦。頭先我提到部分嘅措施嘅，不如你都詳細講下，仲有啲咩措施幫到佢哋，希望可以趕到翻到去內地嗰度開學咧？ 嗱，另一個措施就係一個開學便利措施啦。我哋喺得到國家教育部嘅協調咧，其實院校咧係會採取靈活嘅措施，保留學生入學嘅資格，同埋可以作網上學習嘅安排。咁我都再一次呼籲咧，需要利用我哋頭先主持人所提到嘅入境便利措施嘅同學咧，就利用我哋個電子表格啦，就喺星期五之前咧，星期五或之前咧就填寫嗰個表格。咁當我哋收到曬呢啲資料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同內地咧做一個協調啦，就希望作出一啲嘅安排。頭先有提到咧，就係陸路口岸方面咧，其實係如果當我哋確定咗學生嘅身份嘅時候咧，咁我哋係會有一個電郵俾啲學生，咁佢就根據嗰個電郵咧，就去一個網站咧，就係領取一個叫深圳入境名額同埋預訂隔離嘅酒店啦。至於航空方面咧，就係佢哋會有一個特定期限，通過航空公司嘅一個特設聯絡方法去優先訂票嘅。咁我哋有睇過嗰個嘅數據啦。咁喺今朝早7点，咁我哋根據嗰個系統嘅資料咧，就有391个登記。咁即係話咧，有391个同學咧係希望利用呢個便利嘅措施。咁我哋都需要收到嗰個391个申請嘅內容咧，我哋先有一個分類啦。咁但係如果用琴日晏晝5点咧，我哋其實係截咗一次數嘅，就101个申請。咁我哋睇過咧，其實從陸路去嘅學生咧，大約係85%。搭飛機嘅咧就15%，而喺85%入邊咧，大部分都係去廣東同埋福建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今次我個嘅安排，尤其特別用一個電子表格去填寫咧，就可以減省咗我個處理同學嘅申請嘅時間啦，亦都可以俾我哋咧更快去同內地嘅單位去對接。 剛才提到陸路以昨日截了101個申請入面，陸路是大部分的，另外少量是想是用搭飛機的方式的，那些有沒有說看到是去哪些城市多的，有沒有數字、啊、 這個未有數字，但譬如舉例陸路呢，我們就有再細分的，就有58宗呢就是去廣東、13宗就是去福建，也有13宗是去北京的。 不過空運嗰邊就暫時未。 唔係，係佢從陸路，咁可能有同學係選擇用一個陸路方法去北京都有嘅。 OK。另外我想知啦，即係簡單啲嚟講，譬如學生即係做完呢個填表啦，網上登記之後啦，收到個電郵，除咗頭先講話有一啲嘅資格上面嘅嘢，有啲乜嘢嘅資料要特別留意嘅咧？其實。 嗱，個資料留意咧就係、是、第一，佢收到呢、這、一個係嗰陸路口岸選擇陸路口岸嘅同學咧，佢會喺個電郵入邊咧有一個指定嘅網站嘅。咁當然有一啲指示咧，去到網站咧就去領取一個叫深圳入境嘅名額。咁而喺同一個程序咧，佢係需要預訂埋嗰個隔離嘅酒店嘅。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如果從航空口岸方面咧。佢就會有一個資訊咧，就係去喺某一個特定嘅期限啦，即係佢唔可以話一個月後佢先用呢一個嘅方法，就係、是、通過航空公司有一個特設嘅聯絡嘅方法，咁然後咧就優先訂票嘅。咁佢訂咗票之後咧，咁其實就佢一落即係坐完飛機之後咧，佢就會被獲派一個叫隔離酒店嘅。咁所以個分別就係在於呢一度。咁我都想講咧，就係話同學咧，因為個時間係好緊促啦，咁所以我哋會盡早將我個信息俾啲同學知道啦。咁同學亦都應該不時咧去檢視佢哋個電子郵件嘅信箱啦。咁亦都作好準備，就係如果收到通知嘅時候咧，佢可能係需要即係盡快去起行噶啦。 嗯，頭先提到，我想講陸路嗰度先啦。陸路你話即係譬如申請咗又收到電郵嘅，會有一個係咪深圳嘅入境名額？這個就係咪人民關埋通道入邊嘅名額嚟噶？唔需要再額外喺人民。 係我個名額嚟嘅。咁我個其實就係佢有一個網站啦。咁佢只要登入嗰個網站，根據網站嘅指示咧。佢就可以領取嗰個名額，佢領取咗個名額嘅時候咧，同時間咧，佢亦都需要去預訂嗰個隔離酒店。咁然後跟住就同一般旅客一樣啦，現時嘅旅客咁啊經口岸就入深圳啦。 嗯，會唔會有機會攞到個名額，但係訂唔到酒店嘅？ 唔會嘅，係同時間做嘅。 嗯，而家有幾多專俾呢一啲由香港翻去內地翻學或者開學嘅學生嘅呢一啲名額嘅？ 嗱，呢個就冇一個實數嘅，因為都要睇翻我個求助嘅個案啦。咁我哋所以點解喺今次要定一個時限，即係星期五希望需要使用呢一個便利措施嘅同學去登記咧，就係、是、當我哋登記咗之後咧，我哋同內地咧就會再審視究竟係咪有需要去調節我個便利措施嘅力度啦。 有冇需要即係有冇可能出現個情況就係、是即係網上面填咗表另外又要再喺人民關懷通道嗰個再申請，就唔需要嘅，係同一個步驟。 唔需要㗎啦，因為其實或者我想講少少嘅程序啦，就係、是、話當學生填咗個表格之後咧，第一佢就會收到一個通知，即係話佢已經填咗呢個表格，我哋都收咗個表格，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咧，就教育局咧就會將啲學生嘅資料咧就統整咗之後咧，咁我哋就會推送俾內地當局去核實嘅。咁而內地嘅當局咧係會做一個核實嘅工作，然後跟住就會話翻俾我哋知就核實完畢啦。咁然後跟住就會有相關嘅資料，咁我哋就會用電郵通知同學嘅相關資料啦，就視乎佢係陸路口岸或者航空口岸。 嗯，有冇话内地方面要核实几耐？喺沟通嘅过程知唔知道啊？ 嗱，我哋其实喺今次我个嘅安排咧，就亦都得到中央政府统筹啦，而中央部门同埋地方当局咧，都系尽力协调嘅。咁我哋嘅目标就系话最短时间去解决学生入境嘅需要。咁我哋其实每一日都会同内地部门沟通啦，希望可以尽快。如果核實完畢的時候呢，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學生，這個呢就不斷去做。當然剛才我提到26號即是星期五，我的限期呢就是希望所有需要用這個服務的同學呢都告訴我們知，那我們就到其時就可以審視究竟還剩下多少 個案去處理了。 嗯，我見昨天都說有機會個通知期比較短啦，話啲學生應該即準備好先啦，做嗰啲即隨時起行嘅準備啦。咁係咪話最短去到一日？點解會可能去到咁短？係咪主要都係陸路呢一啲先至有咁短咧？因為你空路又要可能要再買機票噶嘛，就唔存在話咁短嘅通知期。 我個純粹就係最遲嘅通知啦。咁我哋其實即唔會等到最後一刻先話俾同學知嘅，即當我哋收到。 內地的通知的時候，我們第一時間會通知同學，我亦都相信同學都是很希望盡快可以起行的，所以我們昨天的呼籲純粹就是說再一次提醒同學，即係可能一啲嘅準備嘅功夫，其實係可以做咗先啦。譬如話啲行李啊，已經執好曬，咁隨時都可以起行。呢個純粹係我個一個善意嘅呼籲啦。咁但係我哋實際上咧，即係我哋一收到通知啦，我哋一定係第一時間去通知同學嘅。 而家有冇話，譬如我星期五前填表，譬如我已經填咗表嘅人，最快幾時會係收到通知，係會可以係安排到上去嘅咧？ 在這一刻當然未收到啦，因為我哋其實琴日截數嘅時候101宗咧，都係琴日先做一個初步嘅評估啦。咁我哋都會不時即係同內地保持聯絡啦，希望可以盡快通知到同學。 嗯，我見係咪都要過關嘅時候都要攞呢個24小時內嘅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啊？因為有啲議員都擔心，如果你咁問先通知，會唔會啲學生根本準備唔切呢一個24小時內嘅核酸陰性證明咧？咁點睇啊？呢個 嗱，即係呢個就係我哋今次嗰個嘅便利方法咧，其實主要係針對即係學生話攞唔到名額啦，或者訂唔到機位啦。咁所以你睇到頭先我哋嗰個便利措施就係針對呢兩方面啦。咁至於當呢兩樣嘢已經解決咗嘅時候咧，其實一個學生去內地咧，同一個普通嘅市民去內地咧，都係一樣嘅嚇。咁所以即係我哋即係冇喺其他方面咧話會有進一步嘅便利嘅措施。咁我相信即係能夠解決到嗰個機位或者嗰個入境嘅配額咧，其實已經係大大幫助到學生進入內地升學。 所以剛才就說如果禁運先通知，學生真的很想快點上去上學，但是真的可能在個檢測那裡配合不到，怎麼辦呢？這個不是他們想的 嘛。所以正正就是我們所說，就是說我們都希望給多些時間學生的，那這個呢一定是我們的希望發生的一個事情啦。所以我們可以就是盡快就通知學生，咁亦都考慮到即係可能佢都要有啲嘅準備。只不過我哋頭先所講嗰個就係話最問最問係咁，咁但係我相信係如果我哋特區政府同內地嘅當局咧保持聯絡咧，呢個事情咧係唔應該發生。 嗯，航空口岸入口方面就話都會收到電郵啦。咁另外頭先就喺限期之內就可以買機票，係一個優先嘅方式嘛。點樣可以確保啲學生係優先又可以買到機票咧？而家係。 因為這個是經過內地當局一個的審核身份，而我們了解內地當局也都跟航空公司是保持緊密的聯繫的，所以我相信就是內地當局在回覆我們某一個學生他是可以優先購票的時候，已經跟航空公司有一個溝通，航空公司當然就剛才我們提到航空公司會有一個特設的聯絡方式，所以呢航空公司應該已經有我個學生的資料啦。咁當個學生用電郵入邊所提到的聯絡方法的時候咧，咁航空公司就知道啊，這個學生其實是有一個優先購票的一個身份。 嗯，但我就想搞清楚，即係買機票大家都一起買，或者所謂一起爭噶啦，點樣優先咧？譬如人哋已經買咗啦，點樣俾呢個學生嚟優先買到咧？ 哦，因為我哋喺嗰個今次呢個優惠即係呢、這個便利的安排的時候咧，內地當局咧係會即係同航空公司講係會增加一些服務的班次嘅。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過程入邊咧，我相信佢已經同航空公司有一個理解，即係話可能有某一啲即係座位咧係預留俾呢一次嘅計劃便利措施嘅計劃。咁所以即係係一個因應個需求而亦都特定指定某一個學生係有優先購票嘅資格，咁所以航空公司喺呢一方面咧係會配合嘅。 嗯，而家有冇話邊啲城市嘅航班係特別增加咗，或者邊啲航班喺個即係數字上面係多啲係特別俾啲學生係做呢個優先可以買到飛嘅咧？ 未有呢、這個數字，這個要等翻26號係，如果當我哋完成咗這個登記嘅時候咧，咁我哋先評估究竟係邊一個城市係需要增加班次啦。咁但係我諗內地當局已經係同聯即係航空公司係有一個 初步的了解就是说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呢它就是会增加班次。那这个我相信不会是一个即是运作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会不会都出现一些学生去一些相对偏远的城市根本就没得增加航班，或者我见有些议员都担心增加航班但是仍然机票都非常高，那些价格那学生难以应付，怎么看呢？ 因为如果你增加了航班呢，我相信即是对于稳定那个即是票价方面一定是有一个正面的好处啦，是不是？如果多了航班，咁我相信呢，至于实际操作呢，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等到即是26号，即是当我哋知道究竟有几多学生真係需要通过呢一个航空口岸进入内地啦，咁、作一个分析，然后跟住就做一个配对嘅工作。咁所以一定係同学如果要我哋帮佢嘅时候呢，我都希望佢哋係尽快用我的电子表格表达他的意愿，那我们会尽量去配合的。 而且初步是不是完全不知道增加的航班是会去哪些城市，有没有一些初步的方向？ 初步方向就是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呢，内地当局呢是会跟航空公司讲，就是增加我的航班的数目。因为现在我们确实譬如举例以昨日101宗入面的申请呢，其实只是得16宗。是需要是通过这个航空口岸，即是16个人去搭飞机啦。那16个人我相信是如果只要在不增加航班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处理到这个需求。那这个究竟是16啊，或是再去到26号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或者很小的数字，那这个就视乎个数字大小而决定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去增加航班。 另外我见我跟澳门都谈论，那个谈论到什么地步其实？ 我覺得我哋係初步有一個溝通啦，亦都係同樣一個即係嘅處理手法啦，就係要首先要睇咗個求助嘅個案有幾多啦，係咪真係有咁樣需要啦，或是可能根本我哋通過呢一個深圳或者珠海就已經處理到，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係會繼續同澳門特區政府咧保持溝通，如果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希望他们能够配合。 好，谢谢李宗善，多谢你跟你谈到这里。李宗善是教育局副秘书长，就着教育局宣布一些便利香港学生回去内地读书的一些措施，因为这段时间都可能一些隔离设施隔离措施的限额影响，他们都未必可以如期回到去回学。现在就说譬如在人民关怀通道在陆路口岸方面有个的额是专给这些纳入埋俾呢啲嘅學生都可以係申請啦。另外空運方面咧，亦都係可以喺航班上面咧係增加一啲去內地嘅航班嘅，幫到幾多咧？對於學生嚟講，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早晨啊，羅文，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楊永傑，點睇呢啲措施啊？整體嚟講，尋日宣布完之後。 首先我自己是欢迎即系教育局推出呢啲新嘅便利学生北上求学嘅一啲措施啦。但至于讲到即系空运嗰方面啦，即系我琴日都表达咗噶啦，都因为佢本身就唔系包机嘅形式，佢只不过咧系优先购买。咁头先我都讲啦，即系而家八月底系冇机票嘅，九月份剩低嘅机票都唔多。即使头先讲加班机交机，咁头先教育局都讲啦，得16个学生暂时报名。咁分散唔同嘅城市省市嘅时候咧，即系其实你有机会咧，可能。即係要搶咧，佢唔係話直接同航空公司買票，佢係要同嗰個代理買票，因為而家啲票咧起曬喺代理度。咁而家一張機票講緊係萬幾蚊，咁你優先買咧，咁會唔會又係萬幾蚊嘅一張機票咧？咁啊同之前學生面對嘅問題一樣嘅，咁。这个呢对学生来讲是非常之大的负担咯。 嗯，刚才就提到话可能多了航班那个的机票价格未必会那么高、 因为你多了航班、个问题就是呢你多了航班个问就是你搭的人有多少你先最终要是计这条数嘛。航班公司呢他不会因为啊你我多了一班航班最后搭的人呢因为他一定是指定时间飞的。 嗯、 指定时间飞可能回来、最后得十零二十个人或者三四十个人呢搭这班机的时候呢、航空公司不会说啊我收回你三千元一张飞不会的嘛。他一定是计到成本计到最准的。那么最后呢可能那张机票呢比现在你抢一些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頭先就講到，因為有啲準備翻去內地升讀大學等等嘅學生啦，但係因為一啲隔離嘅措施，令到佢哋咧暫時啊呢段時間咧有啲都未必翻到上去。咁啊，尋日就公布一啲便利呢一班內地高校港生嘅入境措施，包括咧就係話可以係學生啦，可以獲得廣東省當局咧係納入粵港陸路口岸人民關懷通道。咁另外都會即係增加來往內地和香港的一些城市航班，亦都俾呢啲學生咧係優先訂票啦，調動隔離酒店去做一些配合啦。同澳門方面咧就話係香港政府咧係商討緊嘅啦，咁就話俾一些學生咧去到當地隔離之後咧，經拱北關口或者係澳門機場咧去到內地。不過呢個就話仲傾緊嘅咁。另外內地院校都話咧採取一些靈活的措施，保留未及前往內地港生入學的資格，以及係安排咧網上學習。点睇呢啲措施咧？会唔会你自己都系其中一啲受影响嘅学生咧？或者你系家长咧？1872311，1872311，继续同电话旁边嘅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倾啊！仲有广西中医药大学三年级学生 Michael 嘅，两位早晨， 早晨啦， 早晨。 杨永杰，我想问翻先，因为头先你都同你倾紧，你就话啊，继续觉得系包机系最好嘅。不过头先听到初步嘅数字咧，简话即系搭飞机翻上内地咧，其实唔系好多人，就得十几个人咁嘅啫。如果用包机系咪真系可行，或者又合乎成本，会唔会反而真系个价格又即系除翻开，其实系更加贵咧？ 因为而家个情况咧就系而家有机票位九月份，但飞嘅城市唔多，亦唔系亦一个航点唔多，个票亦唔多。就炒緊成萬幾蚊一張，咁而家學生如果佢願意買嘅話咧，其實萬幾蚊都買得到嘅，唔係買唔到。所以但係點解學生都仍然唔去買呢張咧？因為佢買完之後咧，仲要飛去城市，仲要譬如飛北京，仲要用7日7+3去揾啲酒店隔離，個費用非常之昂貴。所以對於學生嚟講咧，係極度唔划算嘅。咁寧願佢啊，我深圳灣過或者珠海嗰邊咧隔離完之後，我搭高鐵上去咧，可能仲條數咧就慳好多錢嘅。所以如果你話啊優先俾佢買，唔從呢個錢銀機票費用上面去考慮咧，其實你最後都係幫唔到學生。 嗯，但從翻你譬如嘅建議，譬如你有包機嚟講，咁內地好多城市都有學生想去翻學啦。咁究竟飛去邊度咧？咁因為見到教育局嘅説法都話，內地升學嘅學生有一半喺廣東省翻學嘅，兩成喺福建省，其他係分布廣泛嘅。咁究竟一班包機可以點樣滿足到呢一啲情況？ 其實咧，即係我上次都提嘅，如果一班包機，譬如你直接飛上海，咁咪隔離完之後咧。跟住佢就可以搭高鐵咧去唔同嘅城市，咁其實係最划算嘅一個做法嚟嘅。甚至你話包機，我飛最近嘅地方最平嘅，可能我飛去廣州，咁喺廣州嗰個隔離完，再搭高鐵飛翻去唔同嘅地方，咁呢個價錢係非常之平嘅個方法嚟嘅，唔係包機唔可行。其實只要我動少少腦筋咧，我唔一定我飛曬所有城市嘅地方，我飛一個點嘅城市，而嗰個點咧係最平嘅隔離嘅，即係個機票最平嘅，然後再採取高鐵嘅方式去唔同嘅院校咧，其實就係解決到學生嘅問題㗎啦。 如果佢包機，會唔會變相即係納税人幫手俾咗呢筆錢負擔咗啦？ 同學仔咧，佢其實都係唔會介意自己俾錢嘅。譬如而家你包機翻廣州咧，你講緊千零蚊一張機票嘅啫。咁你再加埋喺廣州嘅隔離費用咧，你平過你直接自己買一張機票錢。咁啊計埋隔離費用，再搭高鐵咧，其實係最幫到學生嘅。 嗯，我想問一下 Michael 啦 ，Michael 就喺廣西嗰度讀中醫嘅啦。咁你係咪都會揀陸路嘅方式翻去啊？如果即係有呢啲咁嘅便利安排之後，你又點睇整體呢一啲嘅便利安排咧？尋日嘅措施公布完之後， 其實咧對我嚟講咧，我覺得咧陸路係最方便我嘅。應該咁講咧，因為咧點解我唔會諗機票行先？正如啱啱議員有講啦，如果我哋搭機票唔係去搭飛機飛到去，我當係直接去南寧都好，但我都係要隔離嘅。成件事好輾轉嘅。其實咧，因為咧點我如果對我嚟講咧，我會喺珠海過關啦，因為我直接珠海隔離7+3完咗啦，我就可以直接翻學校啦，我就唔需要再輾轉繞過咁多唔同嘅程序或者係嗰個防疫規矩。因為咧，就算我翻去之後咧，最多都係要面對學校加多幾日嘅隔離措施啫。因為我哋依家因為我學校都會除咗完成國家俾嘅7+3嗰個日期之後咧，我哋學校仲會要求我哋住多3日咁上下咧。就達到佢哋嘅條件，我哋就可以正常出入學校同埋上堂咯。 嗯嗯， 同埋 同埋其實深圳珠海同深圳對面都可以，即不過對我嚟講咧，因為深圳咧比較人流少啲，嗰邊咧相對咧會比我哋過關嘅時候會比較方便少少，對我哋嚟講係。 嗯，咁而家推出咗呢個措施啦，話星期五或者之前填呢啲電子表格啦，有需要嘅學生，咁你自己係填咗未㗎？處理咗未㗎？呢個？ 其實我填咗啦，不過對我嚟講，當然係有措施幫助，當然最好啦。因為喺呢啲措施出台之前，其實咧，我哋呢啲要北上讀書嘅學生都幾彷徨噶。應該咁講，因為對於我哋學生嚟講咧，其實我哋要去翻去讀書咧，喺今年呢個時期特別困難噶。因為咧，其實我哋係嚟自於疫情前嗰年開嗰年咧，我就上去讀中醫啦。咁咧。其實第一年、第二年咧都冇問題嘅，基本上咧我上去要煩惱咧係煩惱隔離幾耐，因為上年咧係達到最高峰嘅隔離一個月，前年都大半個月，但係今年咧就隔離日子最少，反而係上唔到去最困難上去嘅事，所以咧對我嚟講咧今年反而係好神奇地喺七月尾至八月頭之間就開始傳出譬如有傳出，因為啱啱七月中。珠海就宣布cut班次啦，即金巴嗰边，跟住就去到八月头、八月中就一直酝酿住，买唔到飞，买唔到车飞，摇唔到好，一直酝酿到今时今日咯。 Okay. 但我想知而家有呢啲便利措施之后啦，就算你翻到内地都要有一啲嘅隔离啦，亦都要有居家健康监察等等啦，会唔会都影响你迟咗开学噶？ 我覺得咧咁樣都還好嘅。如果翻到去當地再處理面對學校咁嘅隔離咧，其實呢啲就變得有商量啦。因為學校領導曾經知道咗你嗰個環境啊嘛，已經睇到你已經喺佢個單位啦嘛，變咗你已經唔係喺一個佢唔知嘅情況之下做隔離嘅話咧，其實佢就會就好啲嘢就好寬鬆相對就。 嗯，另外我見有議員都擔心到咧話係咪驚未必攞到嗰個24小時內嘅核酸陰性證明啊？呢、這個你擔唔擔心啊？你個人？ 其實咧，根據以我經驗咧，一般嚟講咧，香港呢邊做核酸咧就都幾快嘅。一般只要你譬如我當你中午一點兩點，其實做完之後咧，因為我自己經驗啊，我見咧最遲都係七八點，可能五六點都基本上手機都會出短信啦。咁只要你自己行過去攞份報告都搞掂嘅。不過我係咁認為嘅，如果你要做核，如果你既然要知道自己要去读书嘅话，咁你应该系要放下一切，准备等紧张纸马上走噶嘛。你唔应该再俾安排自己任何节目去搞其他嘢噶嘛。 OK， 即系我系咁认为嘅。 OK， 嗱，另外，寻日政府都话，即系睇唔到喺呢个抗疫情况之下咧，譬如呢一啲特别有个配额俾啲学生翻上去读书嘅措施，可能会变成恒常啦。這个嘅讲法，你自己点睇？会唔会都影响到你嚟紧？譬如之后放假都未必翻嚟香港咧，继续留翻喺内地咧？ 其實我係咁睇嘅，因為咧，我哋啲上大陸讀書嘅學生咧，其實我哋翻香港嘅日子係非常少嘅，應該咁講。因為咧，我哋只有新年，即係上面稱寒假，同埋呢個嘅暑假先係一個長假期，俾我哋允許我哋咁樣嚟翻嚟香港，因為我哋要隔離啊嘛，所以我哋唔能夠隨便翻香港嘅。因為咧，新年其實好難翻香港嘅，因為新年嘅日子比較短，可能一個月都唔夠，或者勉強一個月。就算你滿足到嗰個隔離日子咧，你就已經基本上喺香港逗留唔到一個禮拜，嗰度未必得。所以咧，我哋基本上大部分學生咧，只能喺暑假期間翻香港去見親人啊，或者去見長輩或者做其他嘢。所以咧，如果你話成年都唔翻香港，唔見下自己屋企人咧，我覺得對於我哋思鄉情或者心理壓力底下都唔係太理想，其實咧係應該要翻嚟嘅。再加上咧，我哋即係我唔知道其他學系點樣啦。我哋中醫系咧，去到大四、大五年級咧，我哋就需要去醫院實習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嚟講，對於我嘅個例子嚟講咧，我最多咧就係下年再翻多嚟香港一次咧，我就嚟緊兩年都冇得學，都冇機會再翻香港。 Okay.另外我都想最後都問一下楊永傑啦，對於今次嘅措施仲有啲乜嘢嘅改善空間啦，同埋有一啲評論都話啊，其實可以即係早啲做喎，今次嗰個反應係咪太慢咧？見到有啲社評都類似提到呢啲説法嘅，點睇咧？又 我自己覺得咧，而家嘅措施咧都好過冇啦，即係雖然係遲嚟嘅，但係咧，我覺得都係最後都係幫到學生哥。但我自己認為，即係正如同阿 Michael 頭先所講啦，其實。如果我哋早啲統計，早啲預留啲車位啊，各方面咧，早啲同內地溝通咧，其實內地好重視嘅。你一同佢溝通咧，基本上都會支持噶啦。咁各方面嘅措施咧，我自己認為最好嘅就係包車。 去經港珠澳咧，就去珠海嗰邊隔離，因為無論係酒店嘅隔離嘅費用啦，各方面費用係相對平嘅。所以咧，我建議特區政府咧，盡量咧就採取包車嘅方式，經港珠澳大橋過翻去珠海咯。 OK， 好啊，唔該曬楊永傑。楊永傑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有 Michael 嘅。Michael 就係廣西中醫藥大學三年級嘅學生嚟嘅。你自己點睇咧？今次呢一啲便利係要翻到去內地讀書嘅一啲香港學生，呢段時間可能都因為種種嘅原因啦、限額等等咧，未必係翻到去嘅。今次呢啲措施係咪可以幫到佢哋咧？又係咪可以及時開學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王女士的早晨。 喂，早晨啊。 早晨，王女士，请讲。 是我的女女呢就是要回北京读书的。 嗯。 那她就其实呢在香港政府呢公布国内那个防疫措施呢七加三的时候呢，之前那两天呢已经订定机票了。但是只是可以订到九月尾，还是7000多元单程的。 嗯。 那我也照订啦。那同埋呢，我们这个月呢已经尝试呢可唔可以落上海啊？再轉翻落北京啊，或者係深圳啦、啊。咁一來就真係撳唔到機票啦。二來咧，我哋都擔心，如果經深圳走咧，又驚深圳萬一疫情或者咩變化咧，可能封區啊，咁佢又走唔到啦。咁同埋本身個航空公司，我哋已經有嘅機票咧，其實係唔可以退票嘅。咁樣而家政府有個新措施咧，我小朋友都有登記到，但係就。佢個表格咧係冇設定一個咧，就係話我係想幾時到幾時走，只係可以寫最遲幾時走。咁佢哋嘅時間上真係好難控制咯，嚇！同埋其實北京學校嗰邊咧，根本亦都唔係七加三嘅嗰個隔離措施，係七加七嘅。佢之前第一次過去咧，都係唔係14+7，係21+7嘅。所以嗰個時間並唔係一般人諗只係十日啫，其實係多過十日咯。系啦，那個情況就係咁。 所以你九月尾嘅機票其實係咪？ 其實趕唔切嘅。 係咯，本身都係遲開學嘅，都係。 冇辦法，我哋嗰日即刻上網咧，其實未公布七加三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好早準備定咧訂機票咧，已經去到九月尾先有位咯。 咁如果而家話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啦，即係同啲航空公司傾啊等等，可以加多啲班次。而如果有班次嘅話，你哋會唔會都諗？ 其實我唔介意俾翻一個合理嘅即係機票位，就算我之前嗰張即係作廢咗都冇辦法，因為最緊要係講一次上過啦。同埋佢公布嗰個時間，我唔清楚佢係講所有學生啊，定還是係陸路啊？如果你真係航機嗰啲咧，你得一兩日之前通知咧，對我哋嚟講都唔足夠。你冇可能星期一話我之前係3個月走，我要做核酸，又要做好多準備功夫噶嘛。 嗯，嗱，航空班嗰個可能就有待即係之後再睇下會即係加成點、嗯。但係陸路嗰邊好似聽落就易啲拎到，或者易啲上去先嘅，會唔會考慮呢一個方法咧？上咗去先，跟住再轉。 唯一是擔心他保障不到這班學生，譬如上到去個疫情沒有人估計到的時候呢、即以國內那個作風呢，有時可能他為了保障其他人，可能那區要封住、不進不出的時候，那對他來講可能得不償失的、那個、時間上。 同埋都擔心， 作為 家長都擔心。 他未知之數，這個是、他覺得 不可以沒有這個風險咯。如果不是、其實深圳我們那邊都有按，都按不到。 Okay. 很早的時 候。Okay.好，唔该晒王女士，同你倾到呢度先。有冇其他嘅类似咁嘅情况咧？分享一下你嘅睇法。1872311，会唔会都有啲家长系帮一啲仔女准备要翻去内地升学嘅？都系类似面对咁嘅情况，可能买机票唔系咁容易啦，或者买到都系开咗学噶啦咁样。讲下你嘅睇法。而家呢啲便利措施又点睇咧？1872311，1872311。另外讲下咧天气嘅情况咧，一号戒备信号系继续生效紧嘅。呢、这个嘅强烈热带风暴马鞍咧，睇翻今朝嘅资料咧，就话都会话喺今日咧系横过南海东北部嘅。咁之后成个发展系点咧？对于香港呢几日嘅天气系点咧？呢、这、一个嘅强烈热带风暴马鞍嗰个威力又会系点咧？咁啊，揾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就系柯铭强嘅，早晨。 Hey, 早晨啊，萧乐文主持你好啊，各位听众好。 早晨，柯铭强，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马鞍而家嗰个距离香港系几远？最新嘅情况又系点咧？ 嗱，咁而家咧就强烈热带风暴马鞍咧就喺香港东南咧就大约就500公里嘅。咁我哋预料咧佢咧就会向西北偏西嘅方向移动啦。咁头先都讲咗啦，就会系即系玩个南海东北部啦。咁我哋预料佢大致咧就会移向呢个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嘅。咁咧仲埋咧就会逐渐增强嘅。 嗯， 佢嗰、那個有冇話今日即係晏啲啦，會係最接近香港嘅距離會去到點樣嘅？ 嗱、啊，咁其實如果睇翻我哋嘅最新嗰個預測路徑啦，咁、其實我哋預料咧，馬鞍咧聽日會係聽日朝頭早就最接近香港，聽日朝頭早，咁咧亦都可能咧會喺香港咧就大概係西南偏南約200公里嘅範圍裏面掠過嘅，咁、到時候嘅香港嘅風力會再進一步增強嘅、 西南偏南200公里， 係啦，200公里內， 呢個係一個即係咩概念啊？通常係對香港嘅影響會有幾大咧？喺呢個方位同埋喺呢一個距離嚟講， 嗱。如果喺我哋呢個西南邊或者西南偏南邊嗰度掠過嘅話咧，咁我哋嗰個天氣嘅變化就會係即係好似我哋嘅預測咁講啦。咁即係嚟緊我哋會有啲狂風驟雨同埋雷暴啦，即係天氣會轉壞啦。咁亦都最重要咧，就係聽日朝頭早咧，亦都會涉及呢個即係天文嘅漲潮嘅。咁所以咧就會加上風暴潮影響啦。咁到時候咧就一啲低洼啊，或者係啲越南地區咧，聽日朝頭早就有機會出現呢個海水倒灌同埋水浸嘅。咁所以咧就趁呢個機會就呼籲即係盡快咧就係完成一啲防水浸嘅措施啦。尤其是而家趁住而家咧就天氣仲未轉壞啦，咁啊就可以把握呢個機會，盡快完成呢啲防水浸嘅措施。 頭先講到話即係喺西面或西南面嗰邊掠過咧，其實無論喺西面定係喺東面掠過，嗰、那個分別大唔大咧？同埋係咪而家預可能馬鞍都會即係所謂喺西面登陸咧？會 嗱，我哋咧就預馬鞍咧就會係喺即係預都係會移向廣東西部越南一帶噶啦，都係嗰邊附近噶啦。咁亦都會係喺我哋即係預我哋就預料佢係喺西南或者偏南方面嗰、那個方向嗰度掠過啦。咁到時候咧就本地嚟講咧，最主要受影響咧就會係即係包括頭先所講啦，即係風力會再進一步增強啦。咁同埋咧就係最主要嗰個分別就係喺最正最啱啱咧就係我哋。呢、這個風暴潮遇到咧就係呢個天文漲潮，即係聽日朝頭早嘅時間，咁所以變咗係嗰個水浸係即係個風險咧係比較高，咁所以咧就所以就係好即係趁呢個機會就呼籲大家就係盡快完成呢啲防水浸嘅措施。 即係聽日會有即係漲潮加埋嗰個風嚟嘅時候咧，就兩個嘅情況會加劇啦，可能令到水浸啦咁。嗰、那個水位會有冇話即係雨係升幾多嘅？有冇話？ 嗱，咁咧就一般嚟講就會即係比。平時即係漲潮嚟講，可能會再提高啦。咁因為佢疊加咗風暴潮影響嘛，咁即係一啲低洼嘅地區啊，或者一啲越南地區嘅話咧，咁咧就會有機會出現翻呢啲海水倒灌嘅情況。咁所以變咗咧就到時候咧就會，尤其是呢只風咧嚟得就好快，即係佢嘅速度係快。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係啲轉變會比較急。咁所以變咗係可能啲嘢就突然之間就出現啦。咁即係例如聽日朝頭早一見到，就已經出現咗啦。咁所以變咗。趁住就係話今日朝頭早仲有時間，咁就可以把握呢個機會去做好呢啲咁嘅措施。 就算沿岸或者低洼地區咧，如果佢係西面，即係香港西面係， 或者係普遍嚟講，沿岸或者低洼地區都會有機會嘅。 係咯，但係西面掠過會唔會都令到香港就算沿岸或者低洼地區嚟講，某一啲地方係特別嚴重咧？會 嗱，咁因為潮漲嗰個時間就其實基本上就東面同西面嘅時間都唔同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好難話。即係一個特別地方就會係某個特別地方係會特別地受影響啦。咁但係都可以話基本上因為都係我哋 prepare for the worst 啦。咁所以基本上就係所有沿岸同埋低洼地區嘅話，都嘅市民啊，或者係即係相關嘅地方啊，都有機會留意啊，有機會真係會有啲海水倒灌同埋水浸嘅。係， 頭先你都提到話馬鞍嗰個嘅移動速度或者離嘅速度都係相對快，快成點同埋算唔算係合乎預期咧？又 嗱，咁其實我哋一早都有即係喺我哋啲天氣預測或者係啲嗰啲熱氣旋報告裏面都有講到咧，就係馬鞍嘅速度咧係即係。做啲喐得係比較快一啲嘅，咁佢其實比起即係一般嚟講咧，就係行得比較快少少，咁所以咧就變咗佢隨之而嚟嘅就係帶嚟咧就係即係用呢啲即係嗰個成個天氣變化會比較急劇啦，即係例如好似而家你見到出面都係比較好天嘅，咁我哋預料其實佢嚟緊嘅時候咧，即係。如果你有睇到雷達嘅話，咁基本上你喺256公里外咧，都見到啲雨區咧開始想挨近過嚟噶啦。咁之後所以變咗就係睇到嘅就係呢一刻，好似嗰個天色仲係比較好啦。咁但係佢行得快，咁會變咗咧今晚咧 即係或者今日稍後咧就已經開始天氣轉壞啦，又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啊，到夜晚慢啲，夜晚嘅時候晏啲嘅時候咧，都會成個本港風力都會開始增強添，咁所以嗰個急劇嘅變化係即係睇到佢行得快，咁就帶嚟嘅變化都比較急劇。 暫時都係叫強烈熱帶風暴啦，不過我見你哋預測咧，去到聽朝早咧就會係即係個氣旋類別就去到颱風噶啦，係咪即係話會發出即係八號風球啊，甚至九號、十號都有機會咧？ 嗱，咁有睇到我哋即係最辛苦消息嘅朋友都知道我哋會今日下晝今日中午啦，十二點到下晝兩點之間就發呢、這個三號強風信號嘅。咁到時佢風力會增強啦。咁同埋按照而家嘅路徑嚟講咧，咁馬鞍頭先都講咗就係會即係朝頭早最接近香港啦。咁香港到時嘅風勢會再進一步增強。咁至於視乎八號啊嗰啲，就視乎翻馬鞍嘅路徑同埋即係。香港即係我哋本地嘅風力變化啦，咁我哋會密切監察住馬鞍動向啦，同埋有消息會盡快即係同大家講，係。 即係都好難講到話八號風球係咪即係機會大咁，比較難評。 而家就睇下佢嘅路徑啦，嚇，即係路徑同埋嗰個到時嘅風力變化啦，咁樣。咁但係即係都係留意嘅嗰句啦，因為帶嚟嘅影響，除咗風之外咧，就係今次係水浸會係比較即係另一個有一個風險嘅一個。要注意的地方。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先。係柯明強嘅，柯明強係天文台處理高級科學主任，講到有關於咧馬鞍，暫時都係強烈熱帶風暴嚟嘅。你自己有冇留意到風暴嘅情況咧？一八七二三一咧，頭先亦都講到話教育局公布有關於一啲內地高校港生入境內地嘅便利措施。頭先同到包括一啲學生傾啦，亦都同到議員傾啦，教育局嘅代表傾啦，措施係咪幫到一啲諗住翻上去內地讀書翻到學嘅學生咧？一八七二三一， 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潘潔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經濟日報》報導。九月開學在即，有準備內地升讀大學的香港學生仍然滯留本港。教育局尋日公布多招便利港生入境內地，呼籲滯留的學生在星期五或者之前填妥電子表格。教育局是會安排學生經粵港陸路口岸人民關懷通道入境深圳和珠海，或者是優先預訂增辦航空班次前往內地。另外正是商討經澳門檢疫之後北上的安排。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形容是急事急办，学生最迟会在出发前的一天才接获电邮通知，呼吁学生要准备好随时起行。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疫情升温，近日确诊个案连日突破6000宗。消息说，原定来紧星期日在天水围举行的新鸿基地产香港十公里锦标赛，以及计划在十月底举办的维港渡海泳赛会，寻日双双接获通知，未獲當局豁免舉辦，需要臨時叫停。政府消息人士說，會先交由相關總會內部探討，研究能不能夠改期，在疫情放緩的時候決定再辦。他表示，知道兩個總會一直努力籌備，但是由於兩項賽事涉及參賽人數比較多，加上參賽者在比賽的時候要除口罩，有機會引致傳播病毒的風險。據了解，田總正嘗試上訴。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新冠病毒的單日新增個案上星期四起徘徊在6000宗，留院的人數持續上升。醫管局公布即日起將病床調動方案提升至第三階段，即是逐步將新冠病床增至最多5000張。又說公立醫院為了應對疫情已經犧牲了不少服務，現時有大約兩成服務需要調整，未來要進一步縮減非緊急服務。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表示，除了是削減公立醫院服務，政府是應該盡早識別社區染疫的患者，減低他們的入院機率。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強烈熱帶風暴馬鞍昨晚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預計今日稍後天氣會轉壞。新界本地農協會表示，今次打風之前天氣特別翳熱，預計颱風比較強勁，昨日已經呼籲農友做好應對準備，例如提早收割，並且將瓜棚和網等設施收好。預料暴風雨和水浸令到每畝田經濟損失4萬到5萬元，普遍農戶有6至7畝，預計損失是20多萬，影響本地有機菜零售價，稍後會略為漲價，由每斤25元加到30元。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 港人代入求職騙案而被賣豬仔前往東南亞國家的事件越揭越多，政府昨日再接獲一宗懷疑被詐騙到東南亞的求助個案，累積去到38宗，而警方已經就事件先後拘捕7人，前日有1人在法庭提堂，昨日就再有2人提堂，至今一共有3人被落案檢控，都是被控串謀詐騙罪，全部屬於同一集團，警方仍在調查集團和被困港人的關係。《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政府發行的第7批銀色債券昨日開售，受到保底息率4厘吸引，第一日認購反應熱烈，部分銀行接獲的認購宗數或者人數更加創銀債開售第一日新高，多間銀行的平均客戶認購金額是介乎20萬到30萬，有銀行最高認購金額更加達到200萬，有銀行估計今次整體認購人數和金額都有機會破頂，預計每人將可以獲分派到15至20手。新一批的銀債發行額是350億元，按市況可以最多提高到450億，年期是3年，截止認購期是下星期五。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教育局公布協助北上升學的港生納入人民關懷通道，增加來往兩地的航班等等。時評說，大灣區內還有不少港生在內地就讀中小學，但暫時未能受惠於今次的關懷安排，政府應該繼續與內地商討，在安全可控的情況下動態調整配額，爭取給更多學生受益。商報視頻。 明報社評說，特區政府昨日終於宣布將返回內地升學的學生過關安排納入人民關懷範疇。社評說，需要較方便過關的不單止是學生，特區政府應該主動關心需要照顧的群體，特別是在大灣區工作的人士，及早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議，爭取更多人民關懷的特別名額，提供靈活便捷過關的特別通道。明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就說，公屋重建的最大難題是園區安置，在公屋輪候冊已經大排長龍的情況之下，還要預留單位安置有關居民，無異於百上加斤。政論說，長痛不如短痛，即使會令到公屋輪候時間延長，只要公屋重建之後能夠增加單位供應，又能夠改善居住環境，始終都是值得，視乎港府有沒有迎難而上的決心。《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社評，青少年住户陷入跨代貧窮的困局，生活上和學業上都吃盡苦頭，因此劏房居民日盼夜盼的是入住公屋，對他們來說，上樓是脫貧的起點，基本生活條件改善才有機會踏上社會階梯。社評說，政府推動貧窮學生擴闊視野之餘，更加應該做的是提供公屋廣備寒舍。信報的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长对开，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在封路方面，荃湾的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近住豪辉花园一段仍然是要全线封闭，几条巴士路线要改到行驶，而家一带车多。另外，丽景的念祖街都是爆水管，念祖街近住祖尧村启廉楼一段都是需要全线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改到行驶。至于渡轮消息方面，由于有强风的关系，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东涌至沙罗湾至到大澳的航线将会在上午11点开始暂停服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东南亚国家求职骗案，咁有啲人被禁锢啦，甚至咧系遭到虐待。保安局副局长卓孝贤， 如果你发现一啲所谓嘅绝世笋工啦，真系要谂清楚。东南亚地方生活水准又唔高，点解又可以俾到咁高嘅薪酬，请一啲唔系当地嘅人去做一啲咁嘅工作咧？咁呢个就相当可疑嘅。咁我想请市民系提高警觉。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甄子丹，非竹式医道以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竹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智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竹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2022年8月24日，马鞍迅速靠近珠江口，天文台正午至下午二时发三号信号。 广东省将港生纳入人民关怀通道，以特别配额北上。 新增6654宗确诊，多10名患者离世。 欧盟报告指，欧洲面临500年一遇干旱，影响航运及发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唔少学生咧都应该喺九月要开学啦。不过头先就提到一啲要去内地升学嘅本港学生咧，就因为防疫措施限制咧，就未能够北上。寻日教育局就公布一系列嘅便利措施咧，头先都倾到啦。譬如喺陆路口岸方面咧，广东省政府就会将本港嘅学生纳入人民關懷通道嘅呢個計劃啦，有啲嘅調動去一啲調動一啲嘅隔離酒店啦。另外航空口岸方面咧，都會增加來往本港同埋內地嘅航班咧，等啲學生咧可以係優先訂票嘅。咁而家就話咧如果有需要嘅學生咧，就要填寫呢個電子表格，喺今個星期五或者之前係遞交，交啲資料，咁啊教育局會將一啲學生嘅資料咧交到去內地當局嗰度核實。只要核實咗之後咧，教育局就會用電郵咧去通知啲學生。咁就話最遲喺出發前一日有通知啦，咁就話學生攞到啲入境嘅名額啦，預定行程咧就可以出發噶啦。成個嘅情況係咪可以都幫到一啲學生可以盡快上翻去內地嗰度咧係開學咧？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呢一個嘅皇馬而家由海外或者係台灣抵港嘅人士咧，都會有一個3+4嘅檢疫政策。咁四就係講緊係醫學監察啦，咁佢哋就會受到疫苗通行證嘅限制啦，有個皇馬嘅限制啦，唔可以去一啲唔戴口罩或者群組活動嘅高風險場所。咁之前都話係譬如一啲展覽活動啊等等咧，都係唔可以係參與嘅。最新政府就係尋日公布啊，呢個措施就話聽日生效嘅。持皇馬嘅人士都可以參與一啲企業對企業嘅會議以及展覽，而其他本地公眾人士咧參與嘅一啲大型會議啊或者係展覽咧，舉辦機構咧亦都可以向政府係提出申請嘅。如果政府係認為個情況合適，並且係對香港經濟發展有裨益嘅話咧，可以考慮提供便利安排。成個情況請你一位會展業嘅同事同我哋傾下。有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黎可兒，早晨。 系早晨， 先 生早晨。 早晨，黎海怡，点睇话即系听日开始咧，就皇马人士喺一啲特定要求之下都可以参与，佢就系限制喺企业对企业嘅一啲嘅会议同埋展览咧。呢、这个业界嚟讲点睇啊？呢个新安排？ 嗱，首先呢一个新安排，业界系非常之欢迎嘅。咁始终我哋都系即系叫做向前行咗一步啦，即系无论呢一步系大步定系小步，咁我哋都系向前行咗一步，咁希望。可以令到一啲國際嘅旅客，佢有多一啲嘅誘因，可以嚟到香港去參與一啲國際性嘅會議啦。 嗯，吸引到幾多咧？一啲國際嘅客，即係咪都係一啲參展商為主啊？主要都係。 其實主要都會係觀眾。咁當然參展商亦都係會包含喺裏面啦。咁但係如果我哋係要去吸引呢一啲國際旅客嘅時候咧，如果我哋講人數咧，其實永遠都係。觀眾嗰個數量係會比參展商為多嘅。 不過講到而家暫時就係企業對企業嗰啲就係可以皇馬人士都可以係即係入到去啦。咁講緊係邊啲行業嘅展覽或者會議係特別受惠多啲咧？又 都會係主要我哋講緊，因為今次呢一個皇馬咧，都主要只是俾一啲海外抵港同埋從台灣入境嘅境外旅客嘅啫嘛，咁所以其實受惠嘅都會係一啲以國際觀眾為主嘅一啲企業對企業嘅活動啦，即係如果係喺呢一個咁樣嘅新框架底下就會係。 即我意思是會不會看哪一類型的展覽的這些客人或者觀眾是多一點有機會會受惠到呢？ 暫時來說其實國際性的商貿展在香港本來都是很多的，其實這些呢可以說各行各業都有，不同的行業都有的，包括珠寶啊、美容啊，香港每一年都很多的國際採購展啊，咁呢啲都會係納入到，即係依家係可以受惠到嘅一啲嘅活動裏面啦。咁但係始終三日嘅強檢嚟講呢，都會係令到呢啲海外嘅旅客卻步嘅。咁所以如果係一個理想嘅一個情況，當然係我哋會睇緊一個真係零檢疫嘅情況，我哋先至會係真係可以恢復到我哋之前香港係一個亞洲會展之都咁嘅情況咯。 要去到零檢疫就可能都要長啲嘅時間啦，冇咁快可以做到啦。但起碼喺現階段，企業對企業嘅一啲展覽啊，可以俾皇馬人士參與。頭先你話可能一啲觀眾會係即係受惠多啲啦。咁有冇話即係你自己評估咧？短期內會多咗幾多呢一啲嘅觀眾嚟咧？因為呢一個嘅措施新措施。 首先呢其實我哋香港本身有會展業，咁但係呢其實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城市都有會展業，其實大家都好搶佔呢個市場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會展經濟係會俾到當地一個好大嘅一個經濟效益嘅。咁大家都知道㗎啦，其實新加坡啦、泰國啦，咁佢哋喺採取咗呢一個零檢疫嘅措施之後咧，其實佢哋嗰個會展業係恢復得好快，或者增長得好快。咁、 okay. 我哋亦都睇到就係、是昨日亦都有消息話日本都會係打算將佢哋個核酸嗰個要求亦都會取消，咁即係亦都係做到一個零檢疫嘅一個咁嘅情況。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香港係同緊好多其他嘅國家，好似喺度競賽咁樣，即係我哋行一步，其實其他國家都已經係向，亦都係向前行緊好多步。咁所以，譬如話今次我哋係做到一個行前咗一個步啦，咁但係其實都未去到一個理想，或者未去到可以真係同其他亦都有會展業嘅國家或者城市咧，做到一個我哋叫做好公平嘅一個面上面啊。 但係今次我想講翻今次呢個新措施咧，就話一啲企業對企業啦咁，但係佢都話如果一啲係多公眾人士參與嘅展覽咧，同樣舉辦機構都可以向政府申請嘅，咁就話睇下情況之後啦，認為適合嘅或者對香港經濟發展有裨益嘅都可以考慮安排。會唔會多咗呢一類即係主辦機構去申請，就算係一對公眾嘅人士都俾一啲皇馬嘅人士入場？你估計多唔多咧？ 首先呢，其實本地展呢，就譬如好多消費展啦，咁一定都係以本地嘅觀眾為主㗎啦。咁其實喺過去過去嗰一個月呢，都有好多大型嘅本地展覽會係舉行咗㗎啦。即係譬如好似書展咁，七日就有85万嘅人流啦，美食博覽五日有43万嘅人流。咁所以其實可以話對一啲本地嘅消費展或者係公眾展嚟講呢，其實見到那個影響其實不大的。咁只不過就是呢啲公眾展會不會想都吸引一啲嘅海外嘅觀眾都有機會入去睇呢？咁我諗呢一個都會睇翻個別嘅展覽嗰個安排啦。咁不過到最後，當然我哋最希望見到嘅就係去到疫情前 其實每一個展覽，無論它是企業對企業，或者它是公眾的展覽會，我們都沒有一些很特定的限制，哪些人可以入到去，或者哪些人入不到去，而是都是可以自由地去參觀和參展一些展覽會。 OK， 不過這個就比較長遠的目標，跟黎可兒經過這裡，黎可兒是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常務副會長來的，大家怎麼看呢？展覽方面現在就說企業對企業，一些皇馬的人士都可以去參與這些展覽，包括觀眾等等。另外想跟大家講一下 有關於指定檢疫酒店的士，其實都營運了差不多一個月的了，每輛車都會獲得政府津貼，是每日1500元的。看到有線新聞呢，就是有個報道提到有一些的檢疫的士呢，就似乎就沒有只是載一些來機場的人士，反而他們在過程之中呢，就是接一些街客，也都看到這些的檢疫酒店的士呢，是本身應該有個綠色的標記的，他們在接街客的時候呢，就特登掹走了這樣，接完街客一段時間之後呢，才再貼回個標記，然後又回去機場啊等等。咁啊，見到運房局都話承辦商經查證之後咧，確認有關嘅司機咧係違反服務要求，並且將呢一名嘅司機喺車隊之中剔除嘅，唔能夠再提供由機場前往檢疫酒店嘅服務嘅。成個情況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早晨。 你好啊，蕭主持， 你好，周國強。剛才提到嗰個情況就有線啦，有線新聞啦，就係發現到嘅呢個指定檢疫酒店的士有啲違規接街客嘅情況，點睇啊？業界方面？ 我哋嘅好痛心啦，因为讲真，政府有津贴嘅话，佢都做埋一啲咁令人哋好唔开心嘅事啊，令到除咗我哋车队啦，或者市民啊、机管局啊，咁大家都会觉得好痛心咯。因为你为咗自己嘅私利，就系将成个行业嘅名声都搞到祸晒。 嗯嗯，而家系真系完全剔除咗噶啦嘛，嗰个司机，定系涉及一个司机，定系一群司机嘅啫？ 涉及一個司機啫，不過即係，但係我哋而家都諗緊用盡任何方法都盡量減低再發生嘅呢啲機會啊。 嗱，嗰啲咩方法就稍後先講，因為我見到數字上面咧，根據有線嘅報道咧，都話即係一般一間十二小時啦，就超過70架的士咧載客4次以上嘅。不過咧有少量，譬如有八部的士咧，根據佢哋喺呢十幾個鐘頭嘅觀察咧，就是、只係載一兩次客嘅啫。咁佢話呢一類的士都佔咗成一成，會唔會其實都唔止一個，或者只係個別的士司機出現呢啲情況，係有其他都有接到街客咧違規嘅情況咧？有冇了解到咧？ 我諗因為佢呢啲數字咧，我又唔知道佢係攞幾年幾月幾日嘅。 佢自己觀察嘅，佢自己觀察嘅。 佢自己觀察嘅，咁就我覺得就唔係好準，因為咧。而家我哋見到咧，而家我哋根據我哋司機報翻嚟嘅資料咧，平均咧每日咧，好環境嘅嗰日咧，做五至六支都有嘅。 嗯，咁五至六支有幾多？有幾多司機係做到五至六支啊？ 我諗九成啊。 嗯，其他咧咁？ 其他嗰啲都有嘅，因為要有啲期數咧，要我哋要睇佢咧去邊一個地點多。因為咧有啲如果你係過海嘅話咧，咁回程嘅時間會長啲啦，同埋要睇下過海嘅時間係咩鐘數咯。因為如果你好似朝頭早九點鐘過海嗰啲，咁就一定塞得好緊要咯。 係會唔會出現一啲情況，只係全日都係載一兩個客一兩支旗咁樣？ 嗱，其實頭段咧頭嗰幾日就真係嘅，因為嚟訪港客嘅嚟港嘅數字嘅旅客咧就唔多，其實由第一日開始咁，但我哋計算過啦。平均都是一點幾至兩支旗都有嘅，咁但係跟住就而家隨著咧放寬咗翻嚟嘅隔離日子嘅時間之後咧，就嗰啲旅客嘅數字就多咗咯。 嗱，補充翻先啊，根據有線嘅報道就係記者喺機場咧，19个钟头都睇住啲車出車嘅情況，咁亦都係出車嘅位咧抄低的士車牌，睇下每日載到幾多次。咁統計嗰一日咧就係星期日嘅假期嚟嘅。咁啊，繼續同阿周國強傾下，頭先話啲方法，睇下有冇啲咩辦法可以唔好再發生呢啲事啦。你哋而家點諗嘅？呢個係？ 嗱，而家咧，我哋咧就規定咗每一個司機咧，由入機場就要通知我哋啦。咁亦離開機場咧，我哋亦都會根據 AA 嗰邊，即係機場管制局嗰邊咧，大家協商咧，就睇下個離場時間同佢個八達通離場嘅時間係咪吻合啦。咁然之後咧，我哋要去知道佢去邊間酒店啦。去到酒店之後咧，就要上報翻去俾我哋嘅平台，佢幾時到咗酒店。咁跟住喺酒店平台離開嘅時候咧，我哋就幫住佢幾點翻入機場。 嗯，但呢个过程之中会唔会，譬如先话去到酒店上报，佢可唔可以迟啲上报咧？中间又接多支旗咁又得唔得？会唔会有呢啲咁嘅空间咧？又 嗱，其實我哋都會計住佢啲時間嘅。咁我哋應該，如果佢覺得佢個時間成日都超咗平時應該正常嘅車嘅時間嘅話，我哋會密切留意佢啦。咁跟住，另外會要佢哋每日報做咗幾多支旗，都要報數俾我哋聽。咁如果咧覺得佢特別少嘅話，我哋都會即刻可能有機會除佢名啦。 我見話今次嗰個司機就去接街客嗰陣咧，因為一般呢啲檢疫酒店的士咧就有個綠色嗰個標記嘅。咁佢就話佢接街客嗰陣咧就掹走咗咁。咁政府都回應查詢就話會更新同埋加大呢啲檢疫的士嘅標記，又一定要貼喺車身顯眼位置咁樣。點睇下呢個係咪真係可以幫助到個情況咧？ 我諗應該會一定可以嘅，因為你連喺個車身大張嘅話，咁亦都希望提醒啲市民啦。如果真係見到有呢啲咁黏住標誌嘅話，都載客嘅話，就真係要舉報俾我哋聽啦。因為講真啦，我覺得合約精神其實係做得嘅，你又唔好做，你做得嘅抗疫的士就唔應該做呢啲生意。 其實本身呢啲叫檢疫酒店的士啦，已經有1500蚊嘅津貼噶啦，同一般做普通的士嘅收入嚟講，係咪都算係豐厚啲或者吸引啲嘅咧？定係根本係唔夠，所以佢哋先至再咁樣去出面再兜客咁樣咧？ 嗱，夠唔夠咧就要睇個人啦。咁如果你話咧，如果而家可以見到有4至5支嘅旗嘅話，假設我哋平均有200幾蚊一支旗嘅話咧，咁有2000幾蚊，即係話有2000幾蚊收入嘅話，如果減咗而家市面上而家我哋600-700蚊車，當佢700蚊車租嘅話，佢有1700蚊嘅話，其實都啊話1600幾蚊至1700蚊，咁我覺得應該都可以接受到嘅。 頭先你 個鐘。 雖然咩話聽得唔係好清楚， 雖然做12個鐘。 OK。頭先你都提到話，即係會要上報啦。譬如喺機場幾時出發，去到酒店啊大概幾點，跟住又翻嚟咁。係咪你哋有幾多人手去處理呢啲資料咧？即係你點樣去計到啊？那個人大概應該幾時翻嚟？喂，翻唔切嚟啊！咁我又問下佢喺邊先咁。點樣做到呢啲工作？有冇咁多人做咧？你哋 其實我哋而家做計我自己嘅公司嗰度嘅，我哋而家平均望住呢個平台，或者我望住而家啲司機嘅，我哋每一日都有2至3個人 嘅。咁如果真係佢哋喺個預期時間未翻到嚟，咁點啊？都係問你啫，其實都係嘛？ 佢唔係冇辦法，因為你知啦，其實架車咧係揸喺佢手，我哋唔係揸喺我哋手啊嘛。咁但係你話喂，如果發覺佢成日都唔聽話嘅，咪要佢落樓咯？ 要落樓嘅意思係 即係等叫佢唔好揸。因為其實，因為如果你要講真啦，而家有如果一個司機有1600-1700蚊嘅人工嘅話咧，咁暫時嚟講，而家喺出邊揸一間的士係揾唔到噶嘛。 Okay. 好，唔該曬，周國強同你傾到呢度先。周國強係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頭先就回應到有線新聞呢一個報導，涉及到一啲指定檢疫酒店嘅的士咁啊。見到佢哋即係唔係淨係裝載一啲即係由機場往來呢個檢疫酒店嘅客啊？咁佢哋係喺過程之中咧，雖然有收到政府嘅津貼啦，但係違規接載一啲嘅街客嘅，咁呢個都引嚟一啲嘅關注啊！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中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预料强烈热带风暴马鞍会在听朝最接近本港，并可能在本港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到时本港风势将会进一步增强。香港今日初时大致天晴同酷热，但随着马鞍靠近，本港稍后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教育局推出内地高校港生入境内地便利措施，香港学生纳入粤港陆路口岸人民关怀通道，增加获得前往深圳或珠海名额机会，并调动隔离酒店配合。来往香港同内地城市航班将增加，香港学生优先订票。教育局副秘书长李宗善呼吁，有需要学生今个星期五或之前透过电子表格填写资料。截至今朝7点，已经收到391个学生登记。李宗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寻日收到的101宗申请中，85%学生计划经陆路返内地。

方向，近住屯門醫院一段車多，龍尾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車龍去到進景園對出。咁喺封路方面，荃灣嘅西流角路因為爆水管，西流角路近住豪輝花園一段要全線封閉，幾條嘅九巴路線需要改道行駛。另外石蔭嘅童子街就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禮石樓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仍然要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嘅措施。至於渡輪消息方面，由於有強風嘅關係，富裕小輪來往屯門至東涌、至沙羅灣至到大澳嘅航線，將會喺上晝11點開始係暫停服務嘅。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夫， 咩事唔舒服？执咗药过嚟啦。 大夫，我有啲唔开心啊，你帮我把下脉啊。 唔使啦，直接执低药啦。嗱，桂林两片，蓝子三钱，超人四两，彪爷半个，少少榴莲，同埋成个杜文慧，五碗水煲埋两个钟。 哇，好足料啊，叫咩名堂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听完药到病除，啲开心返晒嚟啦。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的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只要符合资格，无论有没有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80%。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2022年8月24日，马鞍迅速靠近珠江口。天文台正午至下午二时发3号信号， 广东省将港生纳入人民关怀通道，以特别配额北上。 新增6654宗确诊，多10名患者离世。 欧盟报告指，欧洲面临500年一遇干旱，影响航运及发电。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近日見到疫情方面確診的宗數都是連續幾天是超過6000宗的。星島日報的報導就涉及到一些大型的體育運動都可能受到影響，其中就說計劃在10月底舉辦的維港渡海泳就說被叫停。報導所提到就說，消息人士指會交由相關的總會內部再探討研究是否可以再改期，在疫情放緩的時候決定是再舉辦的等等。成個情況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一下，中國香港游泳總會會長黃敏超。早晨。 你好，早晨。 早晨黃敏超，想了解你是不是都收到消息是說這個10月底舉辦的維港渡海泳是會取消，是不是真的這樣？ 實在上是的，昨天中午的時間收到這個政府說，就是我們那個10月底那個呢，就限人數，大型活動呢你行最多500人。咁我哋其实我哋嗰个连埋泳员连埋剩咗成2000多人噶，即系我哋都预计原本系2000泳员，咁啊起码都800-900嘅工作人员嘅。咁而家咧就即系嗰个总人数系超过个限额，所以变咗我哋而家睇下谂下点再冇办法，即系再同政府沟通可唔可以人数我哋分几节去游啊，或者削减啲啊咁样。 你点睇咧？而家呢个限制？点睇咧？而家呢个限制？ 我觉得即系我哋就即系好难讲嘅，因为实际上呢个就整体为市民一啲嘅福祉啊、健康去着想嘅。但系我哋希望可以有啲模式咧，譬如好似话我哋即系每一组分开咁多组啦，咁每组系几百人，咁变咗都可以系符合到佢哋个安全标准咯。但系而家我哋都未有正式，我哋呢度下昼啊或者呢两日开会咧，就正式提咗方案，睇有关部门。接唔接纳咯？ 即系今日下昼再开会啊？ 其实上昼我会同呢、這个前总，因为佢哋都系面对同一个情况。咁就我哋下昼我哋自己泳总咧， 啲同事再開開會，睇下有咩方式啊，希望上即係可以接納啦。因為實際上十月幾定咗日子咧，特別有好多嘢咧，就要改一騰咧，就問佢哋。因為我哋舊年十二月係舉辦嘅，但係十二月都天氣都係凍嘅，好凍啊啲水。所以變咗你一係就即係同三萬唔同，三萬可以即係幾個月都。但我就喺海上边啊嘛，同埋即系牵涉啲部门咧，系比较上尤其是海事处咧，就有好多啲嘢，即系佢都影响嗰啲水上交通。 嗯，初步你哋谂，如果真系再交一啲方案，你话头先分批或者分组出发嘅话，系点样谂啊？即系譬如继续翻二千人，可能分四组咁，定系点样咧？你哋嘅谂法 系？即系多方面啦，第一可能即系人数减少啲，就好似或者冇。即系冇二千啦，或者好似旧年咁千零个先啦。咁另外咧就分四组，就根据佢嘅要求，就每一组嘅人数总人数啊，连埋运即系呢个运动员加埋嗰啲工作人员，唔好超过500。咁啊完咗一组，又再第二组，咁样咧就希望有两至三组或者三至四组咧都有千零人咧，就变咗就嗰啲一啲泳手咧，佢哋上年之后一路练到而家都会好失望啊！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即系继续可以举办咯，吓、 嗯 啊、即系宁可我哋辛苦啲，即系但系咧就有啲情况要跟有关政府即系啲部门探讨啦，譬如话事处咁样，会唔会话佢嘅时间俾我延长少少？我哋因为早与早之间中间有一个间隙咧，就变咗就即系停一早完咗之后，另外就第二早落水咯。 嗯，而家系开始有接受报名未噶？我想知嘅。 其实我哋礼拜一咧就已经系从。即系八个政府部门啊，同埋有啲有关嘅机构咧开晒会噶啦。咁啊，礼拜二中嘅接到呢个咁嘅消息，系比较突然嘅。咁、可能我哋最重要重新再组织，就睇下点样。其实我谂住咧，一收到政府嗰个正式嘅批准咧，我哋就开始报名。但系而家咗就冇得，即系冇得报名先啦。但所有具体嘢，我呢样系准备晒噶啦。 会唔会最差嘅情况？因为佢话现时就唔建议举办500人以上嘅活动啦。会唔会个人数就限喺500都照搞咧？ 如果真系净系整体500咧，就好难搞。因为比如我哋即系唔可以，即系唔值得搞咯。因为我哋系牵涉到好多嘢噶嘛，好多船只啊，好多啲人手啊咁啊嘛，500就唔会搞啦。但如果系话佢可以容许我哋或者两组三组咁每组500嘅总人数而来，每一组或者有400个运动员咧，有千零人咧，我哋都仲可以有好大机会会继续搞嘅。 嗯，上年都有搞过，上年系咪1500人啊？上年 系上年系千五啊。 嗯，点比较咧？即系同今年个疫情或者今年成个情况系咪真系咁唔同？要限到500个咁样，或者要再倾咧？而家唔知个情况咧。同上年有比较 咧？我谂就系卫生署佢先清楚啦，因为比如而家大家都系睇到嘅，一路嗰個疫情嘅個確診數係去到而家6000多，咁仲有呢樣嘢，我哋即係唔可以俾任何意見咯。 嗯，但你哋整體，因為我見嗰個講法就話，即係都要俾你哋總會內部再探討啦，研究係咪可以改期啦。你哋有冇預即係最遲改期係褪到幾時咧？都會有冇心目中有個限期咁樣嘅都？ 我哋咧就如果改期咧，我哋都係可以考慮嘅。但改咗期之後，佢可以容許俾幾多你？呢個亦都係一個關鍵嘅因素嚟嘅。如果改咗期之後都係可能1000多嘅，我哋就不如睇下喺等耐啲度，應該呢個疫情冚唪唥係嘛緩和曬，我哋做多。因為我最初搞成4000人噶嘛，報名都用6000人要抽籤嘅，我哋 即係太少就反而真係搞嚟都 係啊！你一即係好一個好大嘅工程嚟嘅，其實維港兩邊陸上啦，跟住海上嗰啲。安全啦、啊，即系医疗啊，嗰啲系维持秩序嗰啲，都动用好多啲艇啊，同埋人噶嘛。 但系其实喺沟通嘅过程中啦，同政府部门有冇都了解过啊？譬如而家泳池大家都可以照游水，一样唔使即系起码游水期间啊，或者淋浴期间嗰啲唔使戴口罩啦，咁或者食肆其实都唔使戴口罩，但系都譬如有啲嘅规限，就譬如疫苗通行证等等咁，其实照做翻呢啲，其实个风险系咪真系咁大？有冇沟通过呢一啲咧？又？ 嗱，我哋就 assume 即系同以往一样啦，咁但系即系大家都冇料到嘅呢一嚟紧一个礼拜嗰个疫情嘅上升得咁紧要啊，所以呢样我哋理解嘅，但我希望可以谂到啲方法，可以系说到政府系俾我哋即系点样嘅形式可以继续搞咯。 嗯， 而家咪话，我头先听你讲话都同其他体育总会都有联系，或者就住啲大型活动搞唔搞到，系咪大家都会再互相开会倾下啲体育总会之间？ 系啊，即系大家即系交流一下，大家睇下呢啲大家啲心得啊，点样可以做，可以即系佢哋同政府倾成点啦，边啲方面有啲位可以大家即系可以入到，希望可以叫到即系政府放我哋即系放松少少啊咁，因为我哋呢啲都系为地产整体市环好嘅啫嘛。 嗯 啊、所以因为旧年有好多啲一路面面到而家，突然间好开心想加，又到突然间冇咗，就好失望。 OK， 好啊，唔该晒黄敏超，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黄敏超系中国香港游泳总会会长嚟嘅，讲到星岛嘅报道嚟嘅，其实就话十月底举办嘅维港渡海泳咧，就接到通知话要叫停。咁头先黄敏超都话系即系真系收到消息啦。咁不过咧就系要会再倾啦，佢话会再开会啦，希望同政府睇下提出各种嘅方案，包括系咪可以分批啊、分组出发咧，减低嗰、那个一班人聚埋嗰个嘅人数，睇下可唔可以系即系相关嘅部门可以接受到。可以舉辦嘅咁，聽日食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建恩，製作周偉業。 心理學家亞當格蘭特 Adam Grant 嘅書《反叛：改變世界的力量》（Originals: How Nonconformists Move the World） 歸納咗改變世界嘅人權倡導者同埋創業家有乜嘢特質。揭晓答案之前，先同大家分享一项有趣嘅发现。有企业曾经调查，使用 Chrome 或者 Firefox 嘅求职人士，比起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或者 Safari 嘅人，工作表现更加强。点解呢？因为后者系购买电脑时附随嘅浏览器，主动下载其他浏览器嘅用户系惯于反思现状嘅人，就算系上网咁简单嘅事。他们都会主动寻找有没有更加好的方法，而能够改变世界的人往往拥有类似的特质。 他们不会盲从权威，会反思当权者讲给他们听的理所当然。经济学家发现，成功的创业家在青少年时期反叛的倾向更加强，例如他们会离家出走或者是逃学，但是他们很少会令自己陷入重大的危险，例如偷窃或者醉酒驾驶。他们是既反叛亦谨慎。 而这个正是每一个创新者需要学习的课题。 你不能够全盘和社会对着干，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你是孤军细弱。你又不能够盲目顺从社会的潮流，因为这样难以创新。 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就正是创新的精髓。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反叛：改变世界的力量》，作者亚当·格兰特，由平安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9:49啦，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嗱，就嚟咧就中秋节啦，呢段时间可能大家屋企咧都已经买咗啲月饼，或者有人送月饼啦。有团体咧嘅调查就提到话，上年啊有四成嘅受访家庭咧，食月饼啦，咁啊推算全港系一共浪费咗400多万个月饼嘅。嗱，點樣計出嚟嘅咧？咁啊，詳情可以問下佢哋啊。不過條數佢哋就話咧，上年每個家庭就平均浪費1.74个月餅，咁同前年比咧，前年就係平均1.07个啫。咁啊，上升咗大約70%。點解會爭咁遠嘅咧？咁啊，同啊食得好高級項目主任負責回收及社區教育嘅黃偉林，早晨。 早晨，係。 早晨，黃偉林，不如先講下你哋嘅調查，係上年做啊嘛，講緊上年嘅中秋啊嘛，係咪？ 哦，我哋個調查就啱啱過去7月、8月去做啦，因為今年嘅中秋未發生啦， 所以 咁今年中秋未發生，所以我哋啱啱做嘅調查咧，其實係調查緊過往一年嘅2021嘅數據。 咁 我哋就揾到嗰、那個係啦，頭先啱啱都提及過啦。咁我哋估計去年咧，其實有大概460多万个月餅咁去被浪費啦。咁我哋當中嘅原因咧，就認為咧。 喂，我想问一下先，你哋问咗几多个家庭啊？其实系接触咗几多个受访？ 抽咗300个家庭去问。 OK， 好啊。 系啦。 有咩发现咧？ 系啦，咁我哋就去到發現咧，咁其實咧佢哋嗰個浪費嗰個情況就先咧，咁過往我哋因為你嘅調查咧，其實都連續做咗第7年啦。咁啊，2020年嘅數據咧，其實我哋發現 大概三成嘅家庭有食剩月餅啦。咁過去2021咧，咁就有43%嘅家庭有浪費月餅，即係說明個事情係變得比較普及啦。同埋咧，就每個家庭咧個平均浪費個量咧都係上升嘅。咁啊，最後得出咧就係我哋計到464萬個月餅，咗個升幅咧其實係比起過去一年咧288萬個咧，其實升幅有60%嘅。咁我哋都有啲意外啦，對於呢個升幅。 但是有没有分析到背后的原因呢？多了这么多一年之间，是跟整个消费文化有没有关系呢？其实 都会有，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2020年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调查里面 唯一一年是有一个下跌的。那就2020年就是当时就是我们香港人第一次是经历一个疫情当中的中秋节，那对比2021的时候，咁大家叫做慢慢開始適應喺疫情下，去到有啲正常嘅生活啦。特別係去年嘅夏天同埋秋天嘅時候咧，其實個疫情都係比較穩定啦。咁啊，同埋加上呢個消費券嘅推出啊，個人嘅過節氣氛回升咧，咁其實個銷量月餅銷量回升，咁啊帶動咗呢個月浪費都會隨之而嚟。 嗯，但你哋所謂見到一啲月餅浪費咗係即其實開咗食剩，定係我買多咗冇送俾人？即個原因係啲咩嘅咧？點解會浪費咗咁多月餅咧？又 嗱，我哋原因咧都會去到問嘅，咁咧都俾入邊咧其中一個多人講嘅原因咧，就係佢哋比較關注嗰啲月餅多健康的問題，咁佢哋就覺得，哇！佢收到咁多嘅月餅，咁嘅時候佢未必想食曬，咁就可能剩咗喺度咯。咁其次就係頭先我啱啱所提及，就係佢哋接收翻嚟嘅月餅係多，即係其實咁佢好多親朋戚友都即係大家要呢個送禮文化，其實香港都幾盛行咁樣。即係我哋都好多朋友都唔係好理對方，其實想唔想收月餅啊？或者已經收咗幾多月餅啊？咁總之見面就送，咁見面就送嘅時候，咁其實都多家庭咧，其實佢有四成左右家庭咧表示，其實佢食剩月餅係因為就係接收得太多嘅月餅。咁再另一個原因咧，就再第三個多人去到各反映嘅食剩嘅原因咧，就係佢哋收到嘅月餅咧，或者自己買翻嚟嘅月餅唔啱口味。咁你大家都知咁而家月餅嘅市場永遠推陳出新啦，有好多唔同分歧口味嘅月餅咁出現。咁好多時候咧，買咗之後翻嚟咧，咁就發現其實實際上同佢哋想要嘅咧係有出入，咁最後咧咁就會剩曬咁嘅情況都會有。 另外你哋係咪都有問到有關於月餅包裝方面係咪都有啲浪費嘅問題出現？ 有啊，啲月餅包裝嘅時候咧，我哋都有今年係特登去到再問啦。咁所以呢個暫時我哋未比較到過往嘅數據，但係我哋咧去到問佢哋有冇做過呢啲月餅包裝嘅回收咧，當中咧都有原來有成七成嘅市民表示有曾經有做過啦。咁當中咁我哋再仔細地去問，咁其實月餅包裝有咁多唔同嘅包裝物啦，咁其實佢哋最收得最多，咁就同我哋合乎預期啦。咁啊，最多人就會收呢個月餅罐啊。月餅罐喺當中可能有成即係有收過有回收過月餅包裝嘅人，有入邊有六成人都有收過月餅罐啦。但係之後再問其他嘅包裝物咧，其實嗰個回收率咧都會有一個幾明顯嘅跌幅，即係至少跌咗一半啊，比起個月餅罐，譬如自己做嘅月餅盒啦，或者入面嗰啲裝月餅嘅膠托啦，咁呢啲可能入面咧大概只有得三成人左右係會有回收啦。咁再數落去咧，其實保温袋啊，甚至乎冰種呢一啲咧，其實可以回收嘅，但係因為咧真係太少市民都知道呢啲嘅回收物咧，其實能夠被回收，或者佢哋揾唔到啲回收點啊，咁就所以佢嘅回收率係相當低，咁就係咁嘅情況。 整體你覺得，譬如月餅嘅包裝，如果要減浪費，喺邊啲位可以減咧？頭先你話，譬如有啲轉做紙盒嘅，係咪一個方法咧？或者又多唔多？你自己觀察到係用一啲相對環保啲嘅包裝方法嘅咧？ 嗱，我哋有幾樣嘢嘅觀察係覺得係值得被呢個生產者去到考慮啦。咁因為我哋都有問過一啲嘅回收商，其實對於佢哋嚟講，有啲咩物料係比較難回收？第一樣嘢就係磁石啊。磁石咧，即係你好多時候啲月餅盒咧，可能佢打開咧，佢有少少磁石貼咁，整到好似好精美咁樣咧。咁其實磁石咧，其實係收唔到嘅。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喺入邊喺個月餅盒入邊咧，咁其實係要市民去要特登剪開 拎走咗嗰樣嘢先可以回收啦。咁呢樣嘢係其中構成一個唔方便嘅因素。咁另一樣嘢咧就係、都多回收商係表示對一啲複合嘅物料係其實比較困難。咩複合嘅物料咧？就譬如一紙上面但係再加咗層膠咧，咁其實對佢哋嚟講咧，其實好難回收。咁所以對於我哋嚟講，我哋就會希望啲生產商能夠喺每一個用料上面去避免使用呢啲複合物料啦。其餘就係喺包裝物上面去到標明，譬如係如果係你啲塑膠嘅話，標明係幾毫膠咁，方便之後係分類嘅回收啦。甚至乎其實都好多嘅市民去到對生產商有期望，就係、希望佢哋能夠喺個回收嘅配套上面做多啲啦。其實都有啲生產商咧，其實或者係酒店嘅月餅咧，其實佢有自己去到set up 佢翻佢哋做個銷售點，係可以回收翻一啲月餅嘅包裝啦。甚至乎，如果佢唔能夠做呢樣嘢嘅話，其實市民都期望佢哋可以提供到相關嘅資訊，好使佢哋去食完個月餅之後，能夠去到做到回收。 嗯，我見係咪有六成幾嘅受訪者認為，即係政府可以推動減少業界喺月餅包裝浪費上面？ 是的，我哋都見到市民除咗對生產商有所期望，其實對政府嘅一啲嘅期望都大嘅，咁佢哋都認為政府其實可以做多啲喺呢一方面嘅鼓勵同埋教育上面啦。咁其實我哋頭先都有提及過一樣嘢，就係、就係市民對有啲咩嘢可以回收，咩嘢可以唔可以回收，其實係嗰個認知係仍然可以，仲有好多空間可以進步。咁就我哋會建議政府都可以喺趁住每次過時過節嘅時候咧，有唔同嘅應節食品咧，其實當中可以回收嘅東西咧，其實都可以讓市民知道，同埋知道佢有邊啲可以收，邊啲可以喺邊一度回收，其實都係一個好嘅做法啦。因為我哋有見咧，其實近年咧，陸在區喺唔同嘅地方去到開展嘅時候咧，又見到市民其實喺做回收嘅工作上面咧，其實真係越嚟越多，同埋真係會做得叫做越嚟越好嘅，但係就可以對一啲仍然可以收嘅嘢咧，其實可以再多啲教育。譬如就係冰種，咁我哋譬如、okay. 我哋問啲市民，其實你有冇收回收冰種啊？咁啊，即係嗰啲雪糕月餅或者冰皮月餅嗰個冷凍物咧，其實好多人都反問翻我哋啊，嗰啲嘢可以收嘅咩？但其實咧，就嗰啲嘢如果包裝完好嘅話咧，其實咧係可以收到嘅，咁但係就要多啲去進行一啲推廣嗰樣嘢。咁其餘政府其實都可以參考鄰近地區，其實鄰近嘅地區其實都會有一啲對於包裝嗰個用料咧，或者嗰個最多幾多件組件咧，其實有所限制嘅。不過香港就而家暫時只係得一個嘅自愿性質嘅包裝管理協議啦，咁所以咁其實2014年推出嘅，咁但後來因為冇約束力嘅關係咧，咁成效都係成疑啦。咁我哋都可以建議可以從立法又好個人嘢咁可以再去到考慮。 嗯 ，OK， 好啊，唔該曬黃偉林。黃偉林係食得好高級項目主任，係負責回收及社區教育嘅。嗱，同大家講下有關於馬鞍嘅消息啊。咁就話天文台嘅講法就係話，入夜之後本港風勢咧係將會迅速增強嘅。咁天文台會考慮喺晚上六時至到九時之間改發八號烈風或者暴風信號。咁就話今晚有大浪至到巨浪啦，海面有湧浪，咁市民咧就應該係要遠離岸邊，並且係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嘅咁。嗱，而家嘅情況咧就係仍然係一號戒備信號啦，生效緊啦。另外仲有一個嘅酷熱天氣警告嘅，外面氣温就係32度，相對濕度67%。咁啊，見到馬鞍都話喺聽朝早咧都係最接近香港，咁大家都要留意住風暴嘅情況啦。今日天氣年代係嚟到呢一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